有他的优点，谁在意他些小缺点？开始爱一个人会只许听见蜜似誓言，谁在意根本不算新鲜。日夜亦痴心一片，看作理所当然，期望你亦良意，是我的转变。日夜亦急促心跳，我似在初恋，期望一生跟你，没有再打算。 期望一生跟你，没有再打算。